交织，爱在雨下像完美女发如雪，纷纷的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空了醉微醺的睡，你发如雪清美的离别，我分享像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老在醉微醺的岁月，我用无悔可用是爱你

现我生命可以很闪烁， 还能打着伞走在你的身旁。我诀别

得我昨夜梦依旧，在熟悉的街道中寻找你影踪，在世界奔走，我感觉不寂寞，有一个人熟悉又遥远，抓不住的思念。夕阳紫色天空中，你我承诺过，众多掌声的背后，你给我最多，一起走过每一个低潮和失落。现在的我站在舞台挥洒自我，天空中你我承诺过，众多掌声的背后，你给我最多，一起走过每一个低潮和失落。现在的我站在舞台挥洒自我， 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